张雨生《没有烟抽的日子》。这首歌是由王丹作词，张雨生作曲并且演唱，收录在当年的《想念我》专辑当中，阿妹也有翻唱。 手里没有烟，那就画一根火柴把去抽。